第三节翻嚟大匪看天下。咁咧，其实做节目越嚟越沉闷系嘛？希望跳脱啲咯，因为都系咯，中秋佳节啦，咁啊，李碧华写嘅嘢咧，今日苹果日报咧，我睇咗都开心嘅，因为咧好多嘅年轻嘅政治犯啦，咁我都相信形容系啱嘅，政治犯啦，就不能够同家人庆祝中秋啦，人月团圆啊嘛，而香港嘅即系中国嘅国庆啦。即是香港的港商，大家连这个南丫海难是提都没提，死了39人，那个没有声明，但是应该政府呢每一年呢都抽回少少时间，虽然呢你们要做庆祝十一国庆，但是你都可以讲有很多事亦都要尊重返，即是呢五年前国庆期间呢南丫海难死了的39人。应该算是港商啦。因为呢香港呢海难啊或者呢遇到的灾难呢死39人呢基本上是很少见，尤其近几年啦香港是相对安全。何君尧在选举通函称自己为英国执业律师，还有新加坡威尔斯，其实与事实不符，涉嫌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廉署决定立案调查。所以何君尧即刻讲啊，开脱啊，咩杀无赦啊，讲咗好多嘢啊，跟住呢就啊文革三反啊，正式批斗啊，啊跟住一边呢就道歉啊，一边扮死狗，但实际呢又一边又死撑，点解呢？即使去咗北京开会都好啦，喺大陆啊，咁呢就翻墙喺 Facebook 都同你撑到行去解释，其实係心虚嘅表现。最大问题佢就係用一句好大嘅共产党嘅手法嘅语言，就係当你哋啲人唔批评港独嘅时候，你哋嗰啲人唔批评嗰啲人呢就全部支持港独。即係而家今时今日唔吉你何君尧嗰啲就即係全部支持你啦，係咪？咁你使乜缩啊？不停咁喺度做一啲嘢令人反感，建制派喺度切割，但係呢而家呢将何君尧谴责何君尧嘅议程呢摆咗上立法局呢，所有嘅建制派又抱琵琶半遮面啊，王国健啊啊呢啲啊，或者好似嗰啲叫做鼠王芬啊，全部都系。咁亦都有多幸灾乐祸，咁睇下事情发展啦。但係呢领大学生组织，即係所谓嘅本土庄啦，八间院校啦，大专院校啦。除咗岭南呢，因为何君尧喺岭南啦，校董啦，咁佢呢佢哋嘅学生出嚟反抗，得唔到其他嘅大学去支援佢哋。所以大家都好明白，而家香港我哋諗住呢民主墙呢件事件啊，中大啊岭大啊呢啲呢会令到有机会呢我哋香港嘅大学生呢会重新结合企返出嚟嘅。冇咗学联可以做到啲乜嘢，而家散收收凝聚唔到，所以打击何君尧都系得返岭南。所以本土派都啱，因为佢系岭南嘅，所以佢管翻岭南嘅事。其他大学嘅，你关我 Q 事咩？系咪咁啊？何君尧系岭南嘅事，关我 Q 事啊？系咪咁啊？但系 ICAC 沦陷咗， 白韵六双重标准，最后尾会唔会虚应一番？唔知，但系呢个都系正义嘅开端，都算系中秋节送大礼。呢个系李碧华，喂大佬，你做节目，屌你有乜你真系抄人嘅？唔系，睇多啲好文章都要噏下嘅。即系咧，好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全世界有人民嘅地方就系、是、专制嘅社会。逢系咧个国家冇民主两个字，好似西方国家系就讲、是、自由嘅啫。咁啊，逢系讲民主嘅国家，即系喺国号度有民主共和国啊啊呢啲就全部冇民主。如果用英文嚟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冇咗人民，就变成咗中华民国。赖清德讲得好好嘅，甚至而家美国都讲得好好，欧洲都承认中华台湾系一个主权独立嘅国家。你唔承认系只系你唔承认啫，嗰啲人表面唔承认，大家都心知肚明，即系而家反国歌一样，话要追究责任。因为咧星期四踢一场波啦吓，咁咧都系噶啦，喺一个国歌啊背孝举中指，跟住啲人话要国歌法立法打击港独，乜乜乜追究责任，影咗啲相，真系好好笑啊！影咗相，喂，法律如果有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嘅，就好好笑噶啦。听日立嘅法，拉今日犯嘅罪，因为今日我做呢件事唔犯罪噶嘛，我唔知会犯罪噶嘛。咁你听日立嘅法，就而家话我今日犯罪，喂，好好笑噶，系咪啊？法律是与时并进，不停地改变。成日讲违反基本法，其中一个概念就是，我不是 Johnny Fong， 我不识，我不懂，但是以我的认知是这样，基本法是一部小宪法，宪法是立来限制政府、限制国家使用佢嘅公权力，保障人民嘅生活嘅。呢个系宪法。咁你成日都话违反基本法，人系不能违反基本法，亦都做唔到嘅。只有政府先至可以违反基本法，因为宪法系限制政府保障人民嘅，即系我嘅认知啊。如果唔啱嘅话，咁啊，希望大家吓原谅啦，因为真系读得书少，即系卖国卖港。司徒华讲得好啱嘅。卖港卖国，香港同国家卖咗几多钱啊？卖咗俾边个啊？点样为之卖国贼啊？你噏乜嘢啊？包括嗰啲建制派，佢卖咗啲乜嘢啊？佢得到啲乜嘢？佢得即使有钱啊，佢就有啲嘢为钱做嘅。咁佢卖咗乜嘢啊？个国家卖得嘅咩？卖到嘅咩？能够卖到个国家嗰个唔系政府咩？所有丧权辱国嘅嘢都系政府㗎嘛。人点样可以做到丧权辱国啊？你话俾我听。点样卖国啊？以前我唔明啊。我嗰时都闹啊司徒华。因为高高在上嘅心态佢睇唔起人。讲呢番言论嘅时候，事隔咗咁多年，佢讲嘅啱，普通人点样卖国卖港？你话俾我听，卖咗啲咩？只有公权力喺你手，你先至可以做到嘅嘢。但喺建制派口中就不停去打击紧一啲人。睇香港电影 周星驰嘅电影最有启发性啊，即系《半岛酒店》入边咗《半岛大宾馆》，《香格里拉酒店》入变成咗《香格里拉大宾馆》，如出一辙。包括一样《九品芝麻官》，开口埋口，李莲英同周星驰嘅对白就系开口埋口，太后太后，即系好似我哋咁。同一道理，周星驰讲得最好啦，成日挂喺口边，嗌到低晒、cheap晒，国家、国旗、国歌要尊重嘅，我哋系摆喺心里边，而唔系挂喺口头里边。口头爱国、爱国歌，仔女喺英国，你叫林郑月娥出嚟解释下，香港嘅高官或者大陆嘅高官，包括习近平个女，点解要去美国留学啊？唔够胆讲话佢攞咗绿卡啊！点解马化腾、马云要揸香港身份证？因为一国两制，希望又喺一国两制嘅优势嘅底下咧，唔受呢个中国嘅监管，可以喺香港做一啲佢哋认为自由舒服嘅嘢咯。但是我哋香港建制派将香港人应有嘅言论自由为咗你哋嘅利益，为咗你哋嘅政治面目做打手嘅话，你喺度压制緊一啲人，你哋做嘅嘢你哋真係用心諗下。如果你觉得，即係我哋都讲啦，佢哋好兴㗎嘛，你唔鍾意中国啊，你唔鍾意乜嘢啊，你咪移民囉，唔好留喺香港，你走。我一样同等道理啫，你咁 Q 爱国啊，你觉得北京政权啊，讲中共政权呢係咁可爱咁有合法性嘅，全部唔好喺香港生活啦，搬晒佢首都，搬晒北京㗎嘛。你哋有能力㗎，移民。移民北京。而家你知唔知啊，台湾最近啊有个女教师啊喺上海复旦大学教书啊，我冇记错，佢而家可以落地生根，直头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身份证，放弃咗台胞，即係呢台湾身份证啊，啱啱发生呢件事。你哋呢啲所谓建制派，包括你范徐丽泰，你下下叫年轻人，我未见过有一个社会系咁样嘅。逢系对你不满意嘅，哎，你离开啊！呢度唔适合你啊！咁我问你啦，你咁唔满意我哋呢啲人，你都可以离开㗎嘛？去你愿意生活嘅全世界最幸福嘅地方，北京，应该系咁样讲。其实呢今日第三节呢，我想讲一国两制嘅新香港史观。呢份嘢呢就是国民教育2016年嘅增订版。咁有啲朋友俾我啦，咁呢就讲佢里面呢就讲公民党、讲民主党、讲本土派、讲港独、激进派、中国共产党讲乜嘢。咁呢冯毅呢就同共产党打关系、打交道嘅人，咁呢就会呢就会上一个课程，六日每日八个钟，就係讲我而家手头上呢份嘢四十页。呢份嘢好多高官喺99年呢就开始返北京读㗎啦。咁呢断断续续啦，每一年都有增修订版嘅，所以我呢个版本係2016年。所以呢17年可能十九大之后啦，咁佢讲公民党、共产党点睇公民党，点睇民主党，民主党回归论系乜嘢。咁今日啦，因为我本身约咗人哋一点钟有啲嘢搞，咁呢唯有呢就因为讲呢段嘢我唔知要讲几耐，因为呢我睇咗之后呢消化咗喺我把口度讲出嚟，可能讲得唔系咁好。如果有啲人呢想攞呢份嘢呢，因为都长嘅，咁呢40页纸，咁你哋可以上嚟网台，咁有要求影印一套俾你，装装件件啦。第二就係 我会讲嘅，可能下个礼拜啦，咁讲一讲啦，啊，睇有几多时间啦，因为今日晏昼都有其他嘢搞嘅，讲唔到个第四节，咁啊讲第三节，讲到呢一度，咁最主要佢就系讲本土派，讲公民党点样同本土派合流，民主党点样置身事外，佢嘅睇法啦，共产党嘅睇法，啊，想用翻一个旧有嘅民主回归论，去将中港区隔，啊，个民主党嘅头面人物。同埋对新呢一班人林子健案有咩影响？桩桩件件，你哋可以嚟攞嘅 WhatsApp 就唔好啦。有需要你咪嚟攞。咁有兴趣研究嘅，咁其实可能呢份嘢都喺好多人度传阅紧嘅。咁但系你哋想了解得多啲，咁。可以睇嘅，亦都佢亦都有2047年咧，香港究竟系会发生啲咩事啊？展望嘅香港嘅史观嘅，啊，讲呢个殖民地对香港嘅影响，对公民党嘅影响，桩桩件件，佢唔系好详细咁讲，系一份 PowerPoint， 即系呢一点，呢一点，呢一点。咁讲多少少啦，基本法一个框架喺佢睇，框架系可以伸缩嘅。我话是放宽啲你，咪放宽啲啦。啊，收窄啲你，咪收窄你咯。主权在我，佢唔系好似我哋呢啲人睇宪法嚟限制政府，即系话美国人可以揸枪嗰、那个第二修正案，点解？喺国会喺美国咁多年死咗咁多人都冇办法去修改佢，因为佢宪法里面保障咗人系可以持有枪械嘅。你唔好讲啲大财团啊利益先，而系佢真真正正真系咁样立咗条法，佢要改嘅嘢，佢宪法系好困难嘅，因为佢哋真真正正系重视佢哋嗰本宪法，唔同。中国共产党佢需要嘅时候就尊重基本法，唔需要嘅时候就基本法任佢重新演绎，因为佢哋由头到尾都冇将基本法或者中国宪法摆喺佢嘅心嗰度，而系唯物辩证法里面最高嘅，就是今日我觉得有用我就攞嚟用，听日觉得冇用我就打压你。对于宪法他们都是这样的看法。共产党最崇高主义的就是唯物辩证法。今日用得你你就是上宾，听日用你不到。所以何君尧你小心一点。因为张晓明散水。散了水了。现在谢伟俊、田北辰这一些李子敬个个扑晒出来。啊，因为新主人出现咗，会唔会弃你如故呢？你真係要諗清楚。唔知时间得到边度啊，不过讲到咁上下，如果真係想去唐下三正半山庄嘅话，欢迎你加入21、22号大航旅游。咁你可以自己报名，咁呢就到时见啦，因为寻日同八个网友一起，即係我连埋我八个网友一起报咗名㗎啦。咁呢就肯定成团嘅，咁应该仲有十零个位嘅陈文。咁如果大家想去嘅，咁自己喺网上报都得㗎，因为原来可以网上报名㗎，唔使直接去排队。咁我都讲咗啦，总唔知21、22号唐下三正半山庄包三餐自助餐食皇帝蟹。咁佢嘅自助餐係出晒名呢，香港啲五星级酒店做唔到。咁希望啦，因为我都每一年啦，咁希望仲係保持到嗰个水准啦。咁喺到时大家有需要喺嗰度见啦。咁拜拜。